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意外事故有争议，上蹿下跳看好戏，当事之人都体贴，佛系处理生闷气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说起这个城中啊，一年一度的慈善排行榜啊，那里边的人跟事儿，能说的可就太多了。有些人呢名列其中，不过是为了借此宣传自己，而有的人实为啊榜中常客，其乐善好施的个性可见一斑。今儿咱们来说一个善人遇到的故事。 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上了山坡，我想唱歌。哎呀，溜达溜达，抱一抱啊，抱一抱啊。 哎，我说呀，这位兄弟， 怎么啦？ 你别走在那个马路中间儿，这个车那不长眼的。你走这马路中间啊，你回头被车给撞上了，可就不怎么得劲了。 嘿，我说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，我走在马路上，他谁敢撞我呀？啊，你看这马路啊，那是什么叫马路啊？那是公共的地方啊！啊，谁敢在路上那撞了我，我告诉您，那就是没好果子吃。哎，我跟您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天天在这马路上走，有个人敢碰我吗？啊，碰我一试试，别说撞我了，就摸我这衣服角一下，你看我干不干？ 哎，让开了啊，看车了啊，看车了，蹭上了。 我说你这马车可跑得够快的，不瞧着点人呐？啊，你看看你这马车，你再看看啊，那旁边那马车。 啊， 你看看，你没看出点什么道行吗？ 什么道啊？ 你这马车这刺啊！我跟你说，旁边那个，你一看这马车就知道有钱了，啊，有的是钱。你看看旁边那镶着这个金坠呢，都啊，你明白吗？ 我明白什么呀？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 你让我过去坑人钱去？ 嗨，啊，说那么明白干嘛呀？ 我先不管这钱不钱的。你吃饱撑的了，你挺大岁数，你站到马路当间手舞足蹈，我差点把你撞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嘿，我说倒打一耙是怎么着啊？ 我在马路中间这块儿，我怎么了？我给你这出主意，你倒说我 废话、啊、你这叫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， 喂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得算我没说啊，我上那边溜达溜达。哎，你下来啊，干什么呀？我听着刚才唰的一声就不知道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都看见了，我就是那目击证人。对，就是刚才看着你们刚才唰蹭了一下那一下。哎，你这车可是没，你这车吃亏了，吃大亏了。你看看啊，这马都惊着了。不是，我听着是啊，可是我觉得没事啊，就是过去了一下，就是马还能走，那不行啊。我跟你说，那咱们能吃亏吗？刚才啊，我在旁边跟那马车聊了半天，这就是恶势力啊！啊，不依不饶，还把我给骂了。咱不能让这恶势力啊！啊，咱们这是弱者啊，这不能让恶势力作威作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吧，你上，咱得讨论讨论。啊，你可别去了，这都不容易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你在马路当家呢，没压着你管什么？哎，那不行，那咱得说服说，不行，咱干一仗，是不是？我向着您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不就是两辆马车吗？没上着人，咱就租了呗。啊，那不行，你过来，咱一块好好对付对付。来，我把那车夫咱也叫过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咱一块说。哎，说你的，过来 干什么？ 刚才是不是你蹭人车了？你就朝人撞过去了？ 有你什么事？你靠边。 我刚才看见了。 这位袁委员，您好。 哎，你好， 我这实在不好意思。 哎，我也有我的不对啊。 您怎么称呼啊？ 哎，我呀，我姓陈。 哦，姓陈。 哎，陈，他们都管我叫陈员外。嗨，我那叫什么陈员外？ 您就是京城有名的首善陈员外啊。 没。 哎呦，我怎么碰着您的车了？ 就叫我老陈就可以了。 我跟您说，刚才他是这么回事啊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啊。 啊，对。 哎，他这个是啊，我这。 哎呦，这车夫啊，这做善事一定做得多，要不然他怎么能遇上陈员外呢？他只要遇上了陈员外这个大好人呐、啊，这事儿啊，没事儿，肯定很快就了了。哎呦，看来呀，做人就是得厚道，平日里就得厚道。 哎，这事儿不行啊。咱们这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咱得报官。哎，你们俩也甭走，商量完没呢？商量完了，咱报官去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 哟，连大妈都开口说没事了，想来这次的擦撞啊，也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了吧？然而呢，这世间总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他们是上窜下跳，比当事人还着急。 哎，我说。哎，我说这位，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怎么称呼啊？ 您叫我车夫就行。 车夫啊，老车， 老车， 老夫， 老夫， 兄弟，咱们这算是有缘呀、 啊。啊，是， 有缘分啊，都带着马车啊。这马车呢，这马车前边有马，对不对？马人是哄着马，所以这马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它静了呀，这咱控制不了啊，对不对呀？到了这个路上不好走呢，上着你了呀，上着我了，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啊。我觉得呀，咱们就是还是不保管了，你说呢？ 不保管啊，不保管，对呀、啊，保什么管啊？我这不是也蹭了您的车了？实在对不起。 保了管，你知道这县衙一天都忙多少事啊？是不是啊？这还这么多的事，这么大的工作量啊，把这个。他们的时间呀、啊，也都给耽误了，咱们两个人的时间也给耽误了，所以呢，咱们就没必要。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， 是不是？ 说特别好。 哎， 那你们俩打算咋解决这事儿呢？啊，毕竟是撞了，这车子又受了伤，就蹭伤，你们俩打算怎么解决这事儿呢？ 你看， 我特别好奇。 旁边还要看热闹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这不是。陈爷们，您说吧，您说怎么解决？ 怎么解决？那 多少钱？ 这谈钱，外道了，跟我能谈钱吗？我是首富啊，你跟人家谈钱，这不是外道吗？生活不易啊，生活不易。这么着吧，我刚才呀，我看了，是我这个马呀太精了，这样吧， 我看你这个车也损坏了，不能不赔啊！我拿出钱来，我赔你，好不好？ 您赔我呀？ 我赔你啊！我赔你！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不要不要不要！ 我赔你！别别别别别！ 哪有这么个道理？不行不行不行！ 那这样吧，你要是不要钱，咱们还有一个办法，咱们掷骰子。 掷骰子。 掷骰子，这个谁掷的点数大，谁就能从对方啊获得点赔偿，怎么样？我说这我跟你说这不行，你们俩这个主意不行啊，这马车这车钱都不一样啊啊！你们这掷骰子还互相赔，那哪成去呀？不公平！这样吧，您说， 那这样得了 啊， 掷骰子，袁文爷，您要是赢了，我赔您二两银子；我要是赢了，您赔我一两，这行了吧？ 你看，我要赢了，我赔你一两银子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要是赢了，你赔我二两银子。 不对，我说的是，您要是赢了，我赔您二两； 我要是赢了，我再拿你一两。 全乱了， 就怎么说？就这么说呗，就是你要赢了我赔你，我要赢了你赔我。 反正先甭管多少钱了。 对， 掷骰子，谁有骰子？ 我带着呢，我带着呢。 啊，你还带着骰子？ 我带着骰子。 这 事好，我好像有点配合你们啊。行，来这骰子就给你们来，来，我俩啊，我先来。开。 走。 一点儿，赢定了！我跟您说， 我 一点，怎么着？ 哎呦，这来啊！我就 赶紧的，一点，哎， 我走，开，六点， 嘿，哎呀，小伙，我跟您说啊，老车，你这是就是运气啊，太好了，那这样吧。我非常高兴啊，我今天非常高兴，我认识你，你又赢了，我赔你一两银子。 那行吧，那我就领您这一两银子吧。 这就是作弊呀、出老千儿啊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俩就走了，你们俩再聊会儿啊。 好一个佛系处理呀、他们这临安城首善的所作所为，想必在大多数人眼里那都是要称赞几句的。可是呢，总有那么些个人，想着法的要借此搞事情。您接着往下听。 老李呀、我觉得昨儿个那个车夫啊，这运气真是好，你说撞了那么豪华一车，那随便修一下那么都得好几千两银子。 别 结果呢？ 别跟我说话，我这盯着马路中间。 你盯马路，你昨儿闹的事儿你还不够啊，你还要干什么呀？你昨天就害得人俩车撞 了。来了 昨儿 走。啪。 你这干啥去啊你？嗨。 我这 老李，你这太可怕了，你这。你咋我们就又一个，我看你没被撞上啊，你嚷嚷什么呀？ 我这不是没被撞着，我这我疼啊， 你没被撞上，你疼什么疼啊？我明明看着你没被撞上呀。 这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又撞着谁了？了不得了，怎么样啊？赶紧着，我得给送到医院呀！这都撞得了不得了。对呀，我这疼死我了！我受不了了！赶紧送医院呀！你赔我点钱，咱这事儿啊，到时候省你时间，好吧？这怎么赔钱呢？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？多少钱合适？算了吗、我算了啊，你看啊，我这脚坏了啊，这10两，我这个头我这块有点轻度损伤，我还有点脑震荡2两， 哎，我这手指头32啊，我这头伤着了。哎，我这脚擦破点皮儿。哎，我这胳膊呢还稍微有点骨折。哎， 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你？ 我算账啊！ 你算什么账啊？ 撞着我了就赔啊！ 你赔什么赔呀、啊？你撞咱哪？怎么撞着你了？哎、我明明看。 这不，我看啊，他可能是伤的不轻啊，所以让他算，我就赔他点钱。 哎呀，陈员外，你不能老是做这种老好人呢，你这不是纵容坏人犯罪吗？我跟你说呀，我刚才跟他聊天呢，就跟老李聊天呢。 聊什么？ 别动！我刚跟他聊天呢，然后呢，他看见你那车特豪华来了，他就往前冲。我明明看见他压根儿没撞着他，然后呢，他一看，哎呦，你车停下来，他故意打了几个滚，钻到你车底下去的。他告诉你，他就是讹你钱。 是这么回事？你是瞎说着？我认识你吗？我认识你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谁呀、啊、你这？哎，我不认识你啊！你这样说话可有点没道理了啊！ 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刚才也跟你聊天呢。 哎呦，我跟你说撞了人了啊！撞了现在这年头。撞了人了又不管呀，我告诉你呀，我是老无所依呀，没人养我，我可怜极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，现在撞了人 了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要脸呢你、 啊、哎呀，我就受不了，没人管了，快评评理呀。哎呀，你看看他还是可怜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觉得呀，你还是说错了，我还是撞上他了啊！这位大妈啊，我觉得你是好人啊，得了， 你陈员外，你啥都别说了，我做好人还我还被你怀疑，那个我再找找。哎，那刘大爷，刘大爷，赶紧，你刚才你就在旁边呢，那刚才发生了啥事儿你都看见了对吧？ 啊。 这谁呀、啊？不认识。 刘大爷，你过来看一下。 哎， 你刚才是不是看见了？看见了吗？ 我呢？ 你给做个证。 快说！ 我说的话对，是不是对的？他刚才就是去碰瓷儿。 在这儿喝点茶水。 谁问你喝茶水了？ 我这是、啊、听着呢，就这边上的路上，当就这一声。 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就是撞着我那声。 没撞着你。 你说吧。 我在边上啊，我一直在旁边这喝茶呢。 喝茶干嘛呀？这撞着我这事儿。 我这喝茶，我耳轮中就听得咚， 撞着我了。 没撞着。 没撞着，怎么咚一声啊？ 我把茶杯子摔地下了。 你提你的茶杯干嘛呀？ 王大妈说的对呀、啊，你这人啊，老李，你就是臭鹅。 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 你打 臭鹅、 啊？你打年轻时候啊，你打年轻时候你就不是什么好饼，你想想。你27岁你就内退了， 你提这干嘛呀？ 你就在家泡着，你这你能熬啊？好吃懒惰的， 我吃着你了，我 好吃懒惰的， 你 就天天的大街上讹人，你就是 你说不着，老糊涂了，这都 陈员外，你可不能啊，你不能赔他钱啊， 哎呀， 你得伸张正义啊， 哎呀呀呀呀，你看看这个老，你叫老什么？ 我老刘， 老刘头啊。哎，真是遇着好人了！要不是老刘头跟这个陈大妈呀，要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，我还 他是王大妈 啊，这个王大妈呀，我呀对这个人的姓老记不住。 你还记得你姓什么？ 就我姓陈啊，对我老想，对我姓陈，我觉得都是好人呀啊，遇着你们好人了，我才知道啊，这是恶意的碰瓷啊。我说这位啊，我得管您叫什么呀？我姓李，老李呀、啊，啊，老李呀、啊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得起来呀、啊，你不能在这儿讹我呀，咱这可是第二次了，是不是？我都赔你钱了，是不是？你多得赔我钱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这样啊，我刚才你就碰着我了，你就得赔钱啊，我不行，我就不起来，哎，我就这样，我打27，我内退了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躺这儿了，怎么着吧？有人管没人管吧？哎，就瞧瞧吧，有人撞着我喽，哎呦，没人管喽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得了，哎，这个街坊40都在这儿，我呀，我就出500文钱换这位老同志起来，好不好？此处有掌声，啊。怎么样？他给我 什么行 啊？我们不同意。 您不同意？ 你这一招后患无穷。 我 不行，这怎么能行啊？ 就这么着，我告诉你，来，这老侄儿几个， 哎， 把他抬走，他不撞了吗？把他抬走， 抬走。 哎，我说，哎，我这 过分了。 陈员外，该干嘛干嘛去。 不是， 甭搭理他。 哎，我这500文钱。